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是一个周一的午后了，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一开始为你带来的这一首是叫做《薪火相传之继承人》，这是向古巴致敬的一张专辑《新生代的林荫道俱乐部》。至于为什么在这个周一的午后第一天就播这首作品？因为我觉得夏日余温已经褪去了，秋天渐渐来了，天气有时候还会闷热，但是抓住这个暑期的最后的假期的尾巴吧，暑期的最后一周，一开始再来给你带来那种热情的，好像是夏日里的音乐。古典流行会穿插几种不同的音乐，都是向过去致敬。像这一张一开始我们听到的这一首，你感觉很拉丁很现代，其实拉丁也是有它的传统的。像这一首叫做继承人， 那说到的是林荫道俱乐部的新一代的继承人。说到这个林荫道俱乐部，其实他们的成员创下了古巴音乐的无尽辉煌，他们的成员们也成为了古巴音乐界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刚刚我们听到在这个和声当中，和音当中还有一位老者，也是古巴林荫道俱乐部的一个老的成员，同时呢现在还有一些新的成员在后面的演奏和演唱。而现在呢，林荫道俱乐部的新生代，这些由古巴著名的音乐家的后代组成的这些传统的音乐变得不同了，因为他们的表演呢保留了林荫道俱乐部的传统的精髓，并且在此基础上呢用现代的手法，把诸如像颂啊、伦巴呀等等传统的音乐更加的进行更加的深入宽广的诠释和创新。即使拉丁，即使这些我们听起来很现代音乐，它也有他们的历史。直播来签到，看看很多朋友都说了，我说了签到要不只说签到，要说说不同。看看飞飞的老马说了，在欢快的音乐声中签到。还有嘿你好，胡雪迪说了，今天的阴霾冷照，阴霾冷照让人心情抑郁，期待小月老师的音乐给我们带来欢快和愉悦。当然，所以周一的开始带来如此热情的音乐。想不想知道他们在歌声中唱什么？他们的合唱是说，那些继承人来了，随着火车滚滚而来，他们是舞者的孩子们，他们的继承人来了，随着火车滚滚而来，他们是伦巴舞的儿子，宋舞者的继承者，伦巴舞的继承人。还有，我也是好多音乐的继承人，我是来自巴厘马的著名的伦巴舞者等等。其实在音乐中他们各自介绍着自己，来听听吧，音乐的历史。接下来这段音乐要从上周五讲起了。还记得上周五的嘉宾吗？音乐的实验者，新音乐的创新者，跨界者王斐南。其中呢我还带了一段歌剧的对比，就是这一段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爱情是什么。 这首曲子很有意思吧，好像前面有点莫扎特时代，甚至更早以前巴洛克时期的一些歌曲的特点，但是后面音乐在进行。这是一首意大利的歌曲，叫做弗里塞塔，幸福。而在这里演奏的也是一位音乐的继承者，我觉得他是约翰施特劳斯家族音乐的继承者，被称为当代音乐大篷车的安德烈里约，他和他的乐队演奏的这首《弗里塞塔》。现在的吉他、沙锤也都成为了古巴特色的乐器。古巴音乐是西班牙民族音乐和黑人歌舞文化混合的产物， 早期的印第安原住民在殖民统治时期的他们的音乐印象几乎全都消失了，唯一留下的音乐遗迹是叫做沙林的乐器，它现在也是拉丁音乐的主要乐器。现今古巴音乐的形式有很多，像由宗教仪式演变而来的伦巴，刚才的吟唱有没有觉得有些耳熟呢？这一首是选自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流言有如清风。其实同城里的大忙人同属一部歌剧。为什么我做这样的衔接呢？因为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一开始《费加罗的婚礼》，而《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则是《费加罗婚礼》的，其实是上集。在这里呢，是在阿钦维马的公爵呢，将迎娶罗西娜的过程。所以在音乐里就像一个衔接。在这部歌剧当中有很多的流言蜚语，巴西里奥心生一计，于是呢就将制造关于阿马维瓦公爵的流言，因此他唱了这首《流言有如清风》。随风四散，是在第一幕中出现的男低音咏叹调。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我们听到的也和歌剧有关，不过我说了，今天我们听三个有关于音乐的继承者。刚刚的演奏呢，来自于安德烈里约乐队。我说了，他们是当代的大篷车，怎么说，就像是吉普赛大篷车一样，他们走到哪里把音乐送到哪里。他们的音乐都是现场演奏的大音乐会，而且到一个地方就会演出那个地方的特色的音乐。他们不重新创作的音乐，但是他们的音乐又像是重新创作的，因为进行了自己的改编，使得这些音乐更接近大众。而这一场音乐会呢，是他们到意大利的演出，所以演出了当地他们脍炙人口的作品，选自威尔第的歌剧《茶花女》当中的序曲的段落。这里是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周一的午后，让我们广告过后一会儿再见。 北京房山酒庄开放月活动即将拉开帷幕，莱恩堡嘉年华、乌龙堡红酒之夜、国际葡萄酒大赛与您不见不散。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有人说，古巴真正的灵魂不是雪茄，不是朗姆酒，而是音乐和舞蹈。怀旧、浪漫、深情，听古巴的音乐很自在，你会有种置身于世界各处的感觉。古巴的音乐就像音乐中的混血儿，它多元、丰富、热烈，情感饱满，还带着拉丁美洲特有的小感性。而音乐在古巴人看来是生命升华后的感悟，也是他们绝对离不开的东西。古巴人的音乐天赋深埋在骨髓里，比如说梦里的一个旋律都能变成一首经典。收听古典也流行，在上半时段的开始，我们开场的也是这张林荫道俱乐部向古巴致敬的一张专辑。而我说了，这是林荫道俱乐部的后代们演奏的向前人致敬。那么在古巴，林荫道俱乐部或者乃至世界为什么那么有名呢？那其实这个俱乐部是上世纪40年代位于古巴哈瓦那的一家会员制造音乐的俱乐部。在上世纪90年代，那美国吉他手 Rain 到古巴游历的时候，结识了一些曾经活跃在林荫道俱乐部的老乐手，并且呢对古巴的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们合作了一张专辑，让古巴音乐走向世界的专辑。这张专辑呢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获得了1998年的格莱美奖。在1999年，德国大导演文德斯，其实就是导演一部获得奥斯卡奖的影片，我先不说是哪一部，那一会儿我一说你就会说哦，原来是他。他们文德斯导演了一部同名的音乐片，叫做《月满下拿湾》，并采用了这张专辑中的音乐作为配乐，也就是刚才我提到林荫道俱乐部的一些配乐。那这部电影也相当成功，那这张专辑中浓厚的拉丁风情让人十分的难忘。而且音乐当中的拉丁风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的显得有味道出来。那部电影《越南下南湾》也是一部令人感动的音乐纪录片，影片中一群快乐的老乐手向世界展示了古巴音乐的伟大根源。 Ella deja el aguijón y 古典流行。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的都是音乐的继承者。刚才我也说了，《月满下南湾》的导演呢是叫做维姆·门德斯。在70年，他拍出过第一部长片，叫做《城市之下》，还执导过三部曲的第一部《爱丽丝漫游城市》，以及按照好莱坞模式初次拍摄的《哈姆特》，还有《柏林苍穹下》，获得过第41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93年，凭借爱情片《咫尺天涯》获得过第46届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会大奖。99年，就是凭借这部纪录片《月满下拿湾》，或者叫做另外一个译法，《月满哈瓦那》，获得了欧洲电影的最佳纪录片和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提名。2000年，他凭借着商业片《百万美元大酒店》获得了第50届柏林电影节的银熊奖，还有执导过《迷失天使城》，还有三分钟的短片《每人一部电影》，还有执导过 3D 纪录片《皮娜》。对，我仿佛给大家介绍过的电影《皮娜》也是他的作品。他很适合导这种就着文艺、艺术、音乐、舞蹈的纪录片。想说说那部电影《月满下拿湾》，《月满哈瓦那》。这是一部，其实你听到他们的音乐就是这些音乐，但是你会觉得看了这部电影会落泪的。那我看到过有这样的介绍，那在古巴举行首映的《月满哈瓦那》的音乐影片让许多人落泪，其中有一幕的镜头是这样的，鲁本·贡加雷兹坐在公园的椅子上，从衣服里掏出一个塑料袋，袋子里盛满了许多的照片与信札，他每拿出来一张照片就讲上一回回忆，按照时间的顺序，按照时间脚上的脸颊，仿佛回到了往日时光。他对着镜头鼓起笑意盈盈，直到回忆的库存清仓完毕。这就是音乐制作人莱库特记忆最深、最喜欢的一段。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他是玛丽亚·卡拉斯，听到他的嗓音有鲜明的特色，你就可以感受到他。说到歌剧界的传奇人物，没有人可以绕过他，歌剧女神玛丽亚·卡拉斯。他不仅是在他唱的时候可以算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歌剧界的叱咤风云，知名度和影响力几乎无人能出其右，极富个性的演唱，倾倒诸生的舞台表演，让他享有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歌剧女王的美名。在那个 Beatles 还有猫王都还没有成为明星的时代，玛丽亚·卡拉斯是唯一一位国际歌唱巨星。在1977年他去世的时候，巴黎的歌剧剧评家曾经说，没有卡拉斯，歌剧将大不一样。不只是他自己成名，其实他也复兴了意大利的美声，在那个已经衰退的年代，而且他复兴了大批的歌剧。玛丽亚·卡拉斯堪称全能，他能够胜任各种风格的剧目，从女武神唱到清教徒，唱到努尔玛，能将女高音和次女高音都可以演唱。尽管他的嗓音并不完美，但他对歌剧的诠释有最深厚的洞察，最具乐感的直觉和最富智慧的演绎，还有出类拔萃的戏剧张力。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把声音落在了安德烈·里约身上。刚才我说了，安德烈·里约呢在世界各地传播音乐，所以呢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带来当地的特色音乐。刚